快念，快！ 喊声越来越多。 天神已经拯救了阿纳米，一定会救我们。 不对，有条狼从阿纳米家房子另一侧攀上去了，就在阿纳米的后面，就在后面呀！ 二楼的哀嚎像闷盖子，把活跃的人猛地压下去。 怎么了？ 阿纳米被狼群吃掉了。 祠堂里终于安静下去，像起初那样，狼尸在红发男的周围渐渐地堆成一片，无不枪枪毙命。狼群却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一直扑过来撕咬，似乎要坚持到最后一只被刺穿喉咙。有部分狼绕道奔向小屋的另一侧，互相用身体攀爬上去，这智力和谋略超乎了人类的想象。他们悄悄残暴地吃掉屋顶的男人后，人血的味道在四下散开，却被空气中本已非常浓烈的狼腥味掩盖住，让红发男无法察觉身后屋顶的异状。他们悄步缓缓地挪向屋檐，弓起身子，绿莹莹的眼睛盯着底下急速多变挥动的三枪刃和已打死成山的狼的男人。他们在地面上进攻着的同胞表情举动并没有丝毫变化，很好地掩盖着屋顶的突袭分队，直到突袭小分队带着怒火扑下屋去。不知怎么的，婴儿的包袱从红发男的右手中滑落，轻轻地跌在一只死狼温软的尸体上，没有受创。红发男左手的三刃枪如网的刺杀、划砍、劈斩，右手不知何时已经握住了匕首的柄，头顶上扑下的几只狼已无例外地被削掉了脑壳，突袭失败了。 这还是本能的攻击动作吗？苏哈小姐，你找到了一个怎样的人类啊？ KDA 的回路中敬佩和不安并行地流淌着，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进攻的野狼已所剩无几，被打烂的尸体堆满了街道。嗷！后面的十余只狼似乎下狠心做了决定，悲鸣地望了望死去的同胞，转头朝村口狂奔而去。红发男手中的三刃枪终于在半空中画出一道弧线，垂在地上。与刚才的勇猛果敢、霸气袭人不同，如此激烈的战斗此刻终于显出了疲态，他似乎体力透支过度，一下子瘫坐在地上。他左手松开武器，不得不咧着嘴呼吸冰冷而又腥臭的空气。庆幸的是，除了大衣被野狼撕破几处，身无寸伤。看着周围惨不忍睹、惊心动魄，令人不禁恐惧的头皮发麻。哀嚎与破空的刃响终于都消失了，此刻位于火墙噼里啪啦地燃烧着，婴孩的啼哭声被阻隔许久的开闸的江水喷涌出来，这呆头呆脑的男子已分不出衣和身的颜色，累得似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却努力鼓起一丝力气，丢下三刃枪，拖着匕首锁链朝染满鲜血的包袱挪去。他粗壮的手臂颤抖着勉强抱起孩子，头发蓬乱，呆呆地盯着看，渐渐吃力地笑了，而哭得以鼻涕眼泪分不清的婴儿竟止住了哭声，也慢慢地平静下去。村里的大人们打开祠堂的木门，用干农活的铁叉挑开燃烧的柴墙，涌出缺口，跳过看得让人惊恐不已的狼尸堆，渐渐奔向阿纳米的屋子。他们眼中透露出对红发男可怕的武力的忌惮，自然还有对婴儿的担心。人群远远地围着，踮起脚尖从堆起的狼尸堆上探望，包围圈内如小池般流满狼血，有的村民只看了一眼就已忍不住转身呕吐出来。红发男瘫坐在血泊之中，整个画面让人害怕。 KDA 如梦初醒，回到驾驶室将飞船缓缓降落，他大步奔向包围圈，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更复杂的感受，村民们给他让开路。 KDA 从红发男手中接过了包袱，看着 棉被里竟未沾半点狼血，干燥而温暖，唯独脸上的血迹让小脸显得有点恐怖。令人惊奇的是，婴儿竟在淡淡的笑着，伸出两只营养不良的小手，似乎要找人抱。还好没有伤口。 Kitty 沉默着转身走向纷纷后退的人群，将孩子交到一位颤抖着忘记逃跑的妇女手中，然后架起红发男极度疲惫的身子，捡起掉落地上的武器，一言不发的，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待两个人远去，人群中才有声音悄悄地传出来： 这孩子就这么交给我们了，会不会做了什么手脚？不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他这是救我们呢，你看狼犬都死了。是欺骗，欺骗，孩子身上沾满了血迹，用血山水给他们洗干净吧。 可我怎么看都像是他帮了我们呢。 那些赞颂大多出自年龄幼小的村民口中，而大人们更多的选择了沉默。烙印在脑海中的东西越多，障碍也就越多，这或许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一种矛盾。对懒惰者和愚笨者而言，当笃信的一些东西也就无法再超越这些笃信去看待世界。 爸爸，那个红头男是天神的圣徒吧？ 小孩子懂什么，先不说这个了。 有时候大人还不如无知的孩子懂得善恶，或许这里此刻最懂得红发男的是那个被救下的婴孩。雪山的风止了，凹谷里热气流从 KD 指尖喷出，将莫西深的雪层化出两潭烫手的沸水，只是 pH 值依旧微低，并不如百年前那般干净。这个人质罕见的地方也没有能逃出污染的沾染。星球与人的影响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就已经成为一体，而只顾自我不管外界的观念，还是因狭隘的目光不择手段地摄取利益，如烧不尽的野草，突破人类的一次又一次反思，在贪欲的春风下再生。这种不顾大地与天空，把子孙抛到脑后，在财富的暴涨中的狂欢，当处在 EOW 惩罚下的人们忽而发觉了祖先的愚蠢，却已找不到复仇的对象，这莫非是所有不成熟的智慧种族的宿命吗？成长就伴着对从单细胞起就在哺育他们的星球的肆意摄取、吞食与破坏，虽然也有奉献、保卫和星星点点的带着愧疚的治疗与保护。 村民们还剩一小半，防卫队和武装都没有了，油和集柴应该差不多都耗光了。虽然解了围，看现在的情况，其实即使没有狼群进攻，他们也撑不了多久的，除非靠那些狼肉度过这个冬天，再开垦土地，或许还有办法。 KDA 总结了一下半空中观察到的情况：剥掉狼皮缝衣保暖，狼肉可以食用，我相信他们会与你想到一块的。刚才还是狼要吃人，现在突然变成了人要吃狼。 苏哈叹了口气。红发男瘫坐在雪地上一动不动，眼睛迷离地半睁着，不知视线此刻正聚焦在什么地方。焦黑色的大衣被脱下，浸泡在一盆化出的热水中，露出他布满巨大伤痕的两臂。没有毛巾，苏哈只得用手捧起另一盆热水。他必须快点，那些水已经不冒热气了，把粘在狼狗身上已经结痂的血渍洗去。狼血大多染在脸、头颈、手臂处，还有顺着脖子流进衣衫内厚厚的一层。埃里克端着铁盆帮助苏哈冲洗完他的手臂和脸后，就回去帮 KDA 一起清洁驾驶室。苏哈则像母亲对待孩子一般解开了红发男的内衫，认真擦去那些污物，那宽阔魁伟的身躯同样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疤，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出来是来自战斗还是那些改造他的科学家。 不觉间又过去了一天，温暖的驾驶舱，柔软的控制椅和毛毯，让人们舒服的昏昏欲睡。红发男抵御不住这种诱惑，不一会儿就打起鼾来，余下的两个人则强撑起精神同 KDA 商量接下来的计划。 既然村子已经被侵犯多次，那么凭以前的防卫一定是可以抵御普通袭击的，看他们的武装规模，可以反推之前的进攻一定是小规模的，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这次狼群应该是孤注一掷，准备一次性摧毁这里。 苏哈判断， 却不曾想遇到了我们。 接下来就是追踪逃跑的几匹狼的痕迹， 觅到他们的洞穴。 KDA 回应， 你这就准备出发吗？ 风已经停了，脚印应该还在，只是不知道天气还会怎么变化，所以越快越好，避免夜长梦多。他轻点一下身旁艾利克的小脑袋， 你不要再担心了。哥哥，不会又是有杀人机器吧？ 不知怎么的，悬崖边刀刃手的庞大面目和爆炸时半空中硕大的蘑菇云突然一一清晰出现在艾利克的脑海中。 不会，这批野狼都是没有被改造的血肉之躯，并非机器。 苏哈插了一句， 而且如果背后是强力的 AI， 或许我们根本收不到这里的 SOS 信号了，你明白的， AI 是更恐怖的存在。 KDA 把红发男的枪棒拿起来认真的观察，优美的红色条纹，漆黑如墨的枪身，唯有缺口的三片刃像一件艺术品，沉沉的坠手，这应该是船长控制了他后制造出来的吧。 KDA 用右手尖在棍体上轻划了一下，瞬时出现一道细微的横纹，很明显并非与自己是同种材料。揣度追踪狼群并无极大危险后，艾利克的心终于稍安，在他心底深处， KDA 已是他唯一的依靠，虽然他也如 KDA 一般相信父亲还有存活的希望。 我走之后把舱门关紧，有苏哈小姐和傻的个儿，安全应该没什么问题。想要控制飞船的话，双手搭在金属球上，心中默想就可以了。我已经设定好了。 灯光透射在白茫茫的雪地上，静静的焦黑的大衣晒在外面，而同那些红里透黑的潭水一样，已结上一层厚冰。 KDA 背着长刀渐渐地隐没在黑夜中，身后留下长长的一串脚印。在这条步履连成的县令一头，紧紧地连接着艾利克关切的目光。雪山高耸如排插的刀，刺破云层和风，夜幕下遥不见底。循着踪迹追到一半的时候，天空中缓缓飘下稀疏的雪花，不一会儿就大了起来，狼群的脚印被一点点地掩盖了。 KDA 焦急起来，他必须加快速度进行搜索。茫茫雪原上深一脚浅一脚甚是难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陷阱坑洞，有几次他就是这样一脚踩下去才发现已掉进一个大坑之中。他伸右手直指斜前方，一股热流激荡而出，眼前的雪被吹飞，露出底下坚实的冻土。 看清地表就好走点了。 于是就这样，他一边紧盯住远处的印记，一边用热气轰开近处的地面，奔跑起来，大地的线条在脚下急速流过。 喜马拉雅山有100多座山峰，海拔超过7300米，寻常生命根本无法存在的禁区，这是要绵延到什么地方去呢？现在走的一直是上坡路，难道狼群住在大雪山里？不可能，这太艰难了，这种环境什么吃的都没有，一定是绕到某个谷底去了。 KDA 心想着，左手顺势擦掉眼眉和睫毛上厚厚的一层冰霜，视线一下子就清晰了很多。 喜马拉雅是梵语中雪域的意思吗？远望这么雄伟的群山，人的内心 真的或许能宽广起来。至少现在，流淌于我脑海和回路中的，就是这种感受。即使这样，即使在这么宽广的土地上，还是装不下一个发色不同的人。按照我系统中残缺不全的历史信息，珠穆朗玛已经不是世界最高，取而代之的是人工的，在，对，是格陵兰岛，大洋灯塔，15000米，原本说是气候观测和引航的东西，其实更多是一种人类文明强盛的象征吧。基座据说有2公里宽，不知道现在什么样，有没有被隐士击中。即使完好，也孤零零的无人问津了吧。路越发陡峭，大破坏之前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涌向这里，寒冷、风雪、食物匮乏、迷失方向，最严重的还是高原反应和跌伤。人类是如此敢于挑战危及自己生命的严酷环境，可生命毕竟还是脆弱的，无论内心如何强大，已无法行走。坡度超过70，岩壁上凸起的石头上有印痕，应该是狼群攀跳的踏板，看来他们住的地方还要更高。算起来距离小村已有几十公里，抬头仰望已然不见天然石梯的尽头。凸起不过几十厘米，虽然数量很多，但如果站不稳从高处滑下来，即使有雪地支撑，一般人也必会摔伤致残。这些狼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么高而险峻的地方呢？事不宜迟， KDA 纵身跳起，贴着山体一跃而过100米，稳稳地落在一块凸石之上。身子激起的风在身旁的岩壁雪层上吹开一道细沟，3-2次纵跳之后突然消失了，山体突然出现了断层，它上了一个平台，云气如幕布遮蔽视线，借着云缝上的月光，星光和雪山反光，只能看出这片平地很大，远处似有升起的风群，夜狼的脚印在崖边散乱成一个圆，似乎他们曾在此驻足，或许是等待后面的同伴吧。 KDA 不禁暗暗佩服这些野兽的智慧。前方的足迹依旧不知蔓延多远，可喜的是高空处雪花要薄弱不少，狼群脚印在一段时间内不会被掩盖掉了。 那是什么？ 一只灰色的影子，2点绿莹莹的光在远处一闪而过，消失而去。 错不了，就是他们。 气流开道， KDA 拔腿追上，眼前渐渐地出现了新踩出的爪印，让他激动起来。足迹绵延到一座被雪水留下冻住的冰柱，挡住只剩1点入口的山洞前消失不见。确凿无疑，这里就是野狼的巢穴。KDA 解下身后的利刃，清理洞口的冰雪，调整瞳孔探查里面的情况。天然通道是压扁的椭圆形，深邃而望不到尽头，一股奇怪的腥味隐约飘出，似乎依稀还能听到某种叫声。他指尖放在刀柄的槽洞中，通入热气流，硕长的刀身发出明亮的红光，照耀着眼前几米开外的路。他顿了一下，迈步走了进去。经过第一个拐角后，黑洞洞的路竟然变得稍稍明亮，只见上下左右的石壁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并不规则的天然石英，把不知何处的光一点点的折射传导进来，照亮这里，也把刀光折叠反射增强，俨然可以辨析较远处的洞内结构。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KDA 赞叹不已。他试着熄灭了气流，刀身的光芒自尖峰向下迅速消退，洞内仍可看清。他一边走一边不自觉地沉浸在石英晶体绝伦的美丽之中。 这些东西在这里有多久了呢？ 10万年、100万年，还是1000万年？在没有人类的时候，这折射之光就已经静静地照耀了吧。而与让人见之忘俗的奇景不相称的是，空气中的血腥味一丝丝的浓烈起来， 前方不断有分叉出现，每逢如此，他便蹲下细细观察凹凸不平的地表，借着散落的稀疏干枯的狼嚎与黑裂的血渍，空气中的腥味来判断接下来的去向。只有 KDA 估计的脚步声在石甬道内单调的回响，声波重叠朝未知的深处荡去。十几分钟后，在 KDA 的系统中行程计算已是2公里外，渐渐的他行至一个奇怪的岔口，这次不必蹲下，隐约之中只见一群或大或小的绿眼睛正在其中一个洞内盈盈地发着微光，夹杂在其中的是细的几乎听不清的战斗前的低吟。就在 KDA 准备迎战的时候，那些眼睛突然不约而同地闭合消失不见，紧接着洞内传来渐渐远去的奔跑声。哼，来吧，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他右手紧握的刀再次发出红色光芒，在石英晶体的反射重叠下，甬道内霎时赤色激荡，在这红色斗篷的庇佑下，他勇敢地走了进去。走过漫长的直线洞底，头顶越发宽广起来，洞窖也随之慢慢扩大，周围已俨然不是狭长结构，而是不规则的天然石室。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在同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